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早上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今儿大家伙儿也都正在出发的路上。奎托斯说出发啊，云佛滑雪场开板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无论是北京哈、还是咱们周边的一些雪场都是开板了。 嗯， 雪圈过年了。 开板儿，就之前好像就应该已经有开板的机会了吧？ 有了，已经有了、但是最近是最集中的一段时间 啊。而且这个周末这几天天儿真是不错、适合去滑雪啊，适合户外活动。 嗯，去雪场哈、溜达溜达，就甭管现在咱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啊，见见雪，在雪上撒点野就挺好的、今天不是小丽姐姐哈，还是惠小凡 啊。 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呢，其实也继续得说说国足换帅这事儿。确实，国足主帅现在变成了一个很魔幻的职业哈。可能从上任的第一刻起，就已经注定看到自己未来的那个结局。但是明知山有虎，还得偏向虎山行。所以第一个话题我们也说说国足主帅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反正我记得当时李霄鹏指导说呢，这个教练这个职业，就是像这个炒菜做鱼 是翻着面的被煎熬。 第一场输了呢相当于这面煎一下， 哎呦、 第二场输了呢就是那面煎一下， 哎呀呵！ 第三场你再输了呢，就可以加水开始咕嘟你了。 第三场再输了就已经没面了。 他是说第三场就开始加水咕嘟你，开始炖了。第四场，就上锅你就可以走了， 已经可以上锅走人了。 对，这是他自己的这个理论啊。 好吧， 四场球的理论。 所以你看看，就这么一个，真是翻着面的煎啊，翻着面的受煎熬的过程、但还要迎难而上， 还得小火慢炖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哈、第一个话题我们说说国足主帅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当然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男篮的这个海外小分队，无论是周琦啊，咱们的曾凡博小曾，其实他们在海外的表现都是挺让大家所关注的。所以这个海外小分队里你比较看好谁？今天的节目还是给大家安排了很丰富的内容啊，报说肖鹏指导至少要执教到2023年亚洲杯结束。但这种话茬啊咱听听就得了。 都不用说报啊，官宣。李铁指导续约5年， 又怎样呢？又如何呢？ 所以呢，国产教练的生存环境压力确实是比较大啊。至少呢，我觉得可以先给李霄鹏指导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吧，因为他可能带队的时间、集训的时间各方面会比较紧。另外，今天呢也是国际志愿者日啊，所以呢，我们在走进冬奥会当中也一起来关注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们。 CBA 北控正在积极的备战第二阶段的 CBA， 昨天大伙儿也在我们的夜话当中啊听到了两位球员的分享，那球队也在力争解决两大问题。 另外刚才提到的中国男篮海外小分队周琦在 NBL 的比赛当中呢，出场20分40秒，拿到8分5篮板3盖帽1助攻1抢断的数据。 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奥运健儿大会演，正在激励着香港的观众们。 体坛热搜榜来关注苏教授苏炳添，他说呢，每天晚上10点多睡觉啊，早上起床呢不用闹钟。 这一点实在我太佩服了，像我们这种见天得晚睡早起的必须得有闹钟。 就我第二天要不上雄鸡，我也不上闹钟。 但是苏教授天天都有课，有课或者有训练，还能不上闹钟，这个 人体生物钟实在太强大了啊！乒乓，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新赛季新赛事，那就是 WTT 的世界杯决赛，国乒队员也悉数的晋级到了八强。 F1 赛事呢，沙特站汉密尔顿夺得职业生涯的第103个杆位。 英超，斯特林破门，贝尔纳多双响，曼城3-1拿到了五连胜，已经升到了榜首的位置。西甲，皇马独自领跑，巴萨在主场0-1输给了贝蒂斯。好了， 那为什么没有我们大半人和多特呢？啊， 对呀， 德甲的榜首之争， 这叫德国的德甲的国家德比啊！多特还是一球小负哈。我们一会儿都一起来跟大家回顾。好了，大家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啊。之前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啊。预告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也有一个年终巨献，叫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的系列活动。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您的那一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 另外呢，1234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了啊！视频诉求即拍即传，到北京时间呢，接速即办平台，您的像一些操心的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呢，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及时的解决。这个诉求内容呢，也可以即刻转办，诉求进度随时可以查询。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北京时间的客户端啊，体察身边的民生热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到今天的国际志愿者日的特别策划。今天是国际志愿者日，服务于冬奥测试赛，相约北京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的志愿者们，依旧是在赛场内外忙碌着。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文字是在这边签到。 来自于河北师范大学的牛千月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忙碌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场馆媒体中心，解答媒体记者遇到的各种问题。作为媒体服务志愿者，他们要协助媒体获知现场的竞赛信息。 馆内的志愿者能帮您进行这个问题提问，所以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码扫码您填写，然后并且问题。 在这两天越野滑雪洲际杯的比赛开始前，牛千月会和其他的媒体服务志愿者一起先抵达场馆转一圈，准备好赛程和成绩公报，制作信息的公示板，在媒体到来前准备好接待台，摆好手销和登记表。在一天的赛事结束后，媒体记者都离开了场馆媒体中心，志愿者们会一起开会总结一天的工作情况。 我们早上来的时候是先规整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内容，然后准备一下我们今天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我们现在媒体的话，准备今天的材料，然后打印新的这些信息公告，然后贴一下公告栏，然后去做一下这个成绩报告。 虽然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相处起来却像是一家人。志愿者大家庭的温暖让牛千月印象深刻。 这两天其实最难忘的是发现我们 VMC 大家庭都非常照顾我们，因为一开始想可能老师会们比较严厉，或者是说比较严格，但是呢发现大家虽然严厉之余，但是都非常的爱护我们，非常的心疼我们，然后每件事情都给我们安排得非常好，然后也一直帮我们做一些后勤的保障，就是感觉到我们这个 VMC 大家庭非常的有家的感觉。 河北地质大学的学生刘瑶这一次作为交通领域的志愿者，服务于相约北京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北欧两项洲际杯的比赛。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两项赛事都设置了闭环内和闭环外的不同区域。由于赛事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交替进行，运动员、工作人员、媒体记者都需要在各自的区域实现转场。为了保障流线不重叠、分区不交叉，点对点的交通服务就变得尤为重要。刘瑶的工作就是引导车辆停到相应的站点，并引导乘客上下车。 每天早上9点的样子，然后到达我们交通部的办公室，然后在那里进行开一个例会，然后说一下今天主要工作要做什么，然后提醒一下一些重要的事项。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根据工作岗位就安排那个轮班，就是大概是半个小时轮一次班。 刘瑶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外，这两天的测试赛，晚上张家口赛区的天气都在零下七八度左右，但是刘瑶一点都不觉得冷。 首先这次测试赛就是给我们穿的衣服就非常暖和，不会感觉到很冷，室内的暖气也非常的足。 刘瑶说，交通服务志愿者是他在报名冬奥会志愿者时的首选目标。 交通嘛，它肯定是这个冬奥会举办最基础一个东西，然后就可以更好的就了解这个场馆啊，这个整个的布局和位置是怎样的。 在古杨树场馆群的另外一个场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来自河北体育学院的张俊雄是场地组志愿者，他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来圆自己的冰雪梦。张俊雄有十年的冰雪运动的训练经历，是一位有着冰雪运动基础的志愿者。在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张家口赛区第三次实战演练中，张俊雄被安排在赛道的最高点驻滑道上。驻滑道上的速度是影响运动员起跳飞行距离的重要因素，如果出速度大，飞行的时间更长，距离也会更远，所以驻滑道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细致。再过两个月，志愿者们将踏上冬奥会的赛场，无疑冬奥测试赛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实战检验的机会。刘瑶表示， 在这几天就为之后冬奥会的服务积累了一些经验，就能够更好的利于之后为冬奥服务。 通过冬奥测试赛的志愿服务，他们对志愿者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牛千月表示， 之前说志愿者只是想的是志愿服务，但是真正成为了冬奥志愿者之后，来到这里工作之后，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志愿服务的身份，而是一个真正的工作者，一个真正的冬奥参与者、建设者，所以这让我感觉是离冬奥更加的真实。 北京冬奥会上赛会的志愿者，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家口崇礼赛区的哈，他们将会分布在北京赛区、延庆赛区以及张家口赛区和其他的一些场所设施等地进行服务。 那从志愿服务的这个内容上呢，志愿者基本上分成是12类哈，主要包括对外联络、竞赛运行、媒体运行与转播、场馆运行、市场开发、人力资源、技术运行、赛会综合、安保、交通，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认识三位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的志愿者，他们服务在不同的岗位上，他们是通过这个不同的视角哈，我们一起来了解北京冬奥会背后的故事以及志愿者们的生活。首先呢，是一位在短道速滑的这个赛道当中的志愿者。 对，您如果要是经常看短道速滑的话，那肯定会关注每次运动员滑出赛道之后都有一个防护垫对选手进行保护哈。那今天第一位志愿者就是站在防护垫旁边的志愿者，来听陈默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崔良浩。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将以一名体育专业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首都体育馆，我就是那个在场边随时检查防护垫的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防护垫有什么好检查的，但是其实这里面是大有学问的。短道速滑这个项目是一项充满着速度、力量与激情的项目，运动员之间的这种摔倒碰撞时有发生，或者说是经常发生。那由于运动员在比赛期间滑行的速度很快，一旦摔倒的话，往往会对冰场周边的这个防护垫产生巨大的冲击，这时便需要我们这个岗位的志愿者。那我们要在运动员起身后及时将被撞偏离的这个防护垫复位，给它推回原位，同时也要在比赛期间提醒场边的人员远离防护垫，以免受到伤害。测试赛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男子1500米决赛当中，由于出现选手摔倒，当时裁判出于这个安全考虑，及时终止了比赛，并且安排重新滑行。那1500米这个项目是极其考验选手的体力和耐力的。当第二圈就是选手们重新出发的时候，大家都明显出现了这种体力不支啊，滑行速度也有所下降。这时全场的各国的运动员、教练员，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为场上的选手响起了掌声。那一刻，我真切体会到了这种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冬奥会开幕式是2月4日嘛，大年初四吧。那我们要提前到的话，肯定会在场馆里过年，吃饺子。我现在每天起床之后，会在日历上标注好当天距离冬奥会开幕的这个天数。冬奥会真的是日益临近，我的冬奥梦，或者说我的冰雪梦，便是希望 北京冬奥会能够在奥林匹克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能感受到我们中国冰雪的热情。我是志愿者崔良浩，北京冬奥会，我在首都体育馆等待各国运动员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刚才说的是短道速滑，那在花样滑冰的比赛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比赛间隙的环节有专门的人员进行补冰。 反正我见过那个开着车上去的 啊，开着那个补冰车。 对，那个主要也是短道速滑赛道上看到的比较多，速度滑冰啊这种，是吧？ 是。那现在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位志愿者，就是冬奥会赛场上的补冰员。 大家好，我是杨希。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将在首都体育馆做花样滑冰补冰员的志愿工作。10岁开始学的滑冰，之前的想法是冬奥会为目标，然后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想一步一步想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现在呢，就是想不管是作为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方式，还是作为一名志愿者做服务工作，都希望可以参加到冬奥会里。补冰嘛，在冰场上想要滑出更好的成绩，就需要就是冰面能更好一些。一只手拎着一个小水桶，然后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像刮大白一样的铲子滑到冰面上，然后寻找冰面上有坑的地方去添一些适量的潮湿的雪，然后最后再刮平。因为我是专业花样滑冰运动员出身嘛，所以我对他们跳跃的轨迹也比较了解。我先去找他们的起跳位置，然后再看他们之前训练的时候或比赛的时候的跳跃动作，找到一个大致的区域，顺着他的轨迹然后找到坑，然后再去补冰。补冰员这个工作就有点像是冰面美容师，是唯一可以跟运动员一样穿着冰鞋在冰面上滑行的志愿者，所以就感觉也相当于变相的站在了冬奥会的赛场上。我是志愿者杨希，北京冬奥会，我在首都体育馆的花滑比赛等待运动员的到来。金博洋、隋文静、韩聪，北京冬奥会加油。 刚才呢，就是在放杨希的这段介绍的时候哈，我还和慧凡在聊呢，就是我当年参加大学生运动会采访的时候的一个这个志愿者经历，就是人家是志愿者啊，为我服务，反正呢，这 服务的怎么样？ 语言也不通啊，他们就是非常认真的，然后带着我就是去看体操比赛那个场馆，带着我去记者席 啊， 反正像接力一样，一棒一棒的，就是试哪个门能开，哪个门能开。 这个志愿者培训的时候可能没搞清楚场地的流线， 反正最后呢就是推开了一扇门就把我带进去了。后来我就发现我在比赛场地里边就是找到了一个门，反正就给我带进去了。就是所以语言的沟通很重要。 对，所以到了北京冬奥会上哈，同样也是会有很多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前来参赛，那到了异国他乡语言又不通，会不会遇上跟四五哥一样的这个经历？那我们也会为各个代表团配备代表团的陪同助理。那接下来的这位志愿者就说，他们这个岗位啊，会72变，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是高金跑，在赛会期间呢，我将在张家口赛区成为一名对外联络代表团陪同助理岗位志愿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将会72变扮演多种角色，当向导员，在代表团抵离冬奥的时候，在他们参加开闭幕式的时候，出席其他相关官方活动的时候提供引导及协助，做翻译官提供语言支持。外国代表团的人员不能够像以往那样游览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因此呢，我也会用语言作为一个桥梁和纽带，为他们介绍主要是京张地区的自然啊、人文啊、景观和文化，帮助他们入乡随俗。冬奥会是在咱们过年的时候举办的，我也会给外国代表团送上来自新春的祝福， 反兴奋剂监督员，协助确定运动员行踪信息，便于随时了解并掌握运动员的身体状况等等等等。啊，事实上我们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呢来自东北地区，所以从小就有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虽然有的时候会摔得很惨，但还是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那个时候呢，从来就没有想象过中国会举办冬奥会，没有想象过我能够参与到冬奥会。现阶段呢，我的冬奥梦、冰雪梦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志愿服务，助力冬奥的顺利举办。现在真的是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非常期待，盼着这个冬奥赛会赶紧到来。我是志愿者高京豪，北京冬奥会我在张家口赛区等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到来。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啊，其实对于志愿者们来说，他们在参与到北京冬奥会之前是要做很多方面的培训的啊，怎么让冬奥志愿者的服务更加专业更有温度。那日前我们的记者于波川就走进了北京邮电大学，去看到了那里冬奥志愿者的培训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在北京邮电大学，来自延庆区的张冉正带着自己的导盲犬沙果，给这里的冬奥志愿者们讲解着为盲人群体提供志愿服务的要领。张冉说，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希望这些冬奥志愿者们只做盲人的眼睛。 做盲人的眼睛就好，盲人只是失去了眼睛，但是思维是非常健全的。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就在你身边。当你不需要的时候，我可能隐藏起来，但是我依然会当你的眼睛保护着你。 因而面对携带着导盲犬的视障群体，志愿者在提供服务时也需要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注意事项。 我们是不能去主动的去呼唤导盲犬，并且不能去用任何的形式去干扰导盲犬的工作。比如说导盲犬停下了，他一定会认为这个盲人有一些危险，志愿者不能说没关系你走你的，这样会让导盲犬认为哦，这个地方以后我不需要给这个盲人停下，它会影响到导盲犬之后的工作。所以导盲犬的每一个行为肯定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当我们不确定不清楚导盲犬要给盲人有什么指令的时候，我们只做它的眼睛，旁边看着就好。 12月1号，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志愿者培训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在北京邮电大学等地举办，共有600多名志愿者在当天接受了手语、导盲犬使用者帮扶、形象礼仪、心肺复苏等一系列专题培训和实操演练。由于北邮的不少志愿者将在冬奥赛时担任通讯领域的服务工作，主办方还特别安排了场馆通讯集群，也就是对讲机的使用要领。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通讯中心团队成员常征介绍， 比如说像这个在对方呼叫时，对方会说是我是某某某部门，然后具体的事儿，然后沟通过程中完毕以后要用完毕作为结束，都有一个这个用语这么一规范这么一个模板，到时候会发给大家，然后根据这个来做相应的应答，每个相对的问题都会有针对的应答。 北京邮电大学2019级本科生杨璐表示， 就是从2019年报名到现在，我参加了志愿者骨干的培训，包括相约北京系列赛事测试赛，再包括现在的志愿者的线上系统培训以及线下各种培训启动大会等。我是一个学通信领域的一名学生，我想把我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通过冬奥会，通过冬残奥会一名志愿者来运用，并且帮助他人，服务他人，为国家为学校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吧。 微笑是最美的语言。冬奥赛时，尽管志愿者在岗时都需要佩戴口罩，但是他们绽放的笑容依然能够通过眼神温暖参与冬奥盛会的每一个人。北京邮电大学校团委冬奥专班志愿者工作负责人汤思源就表示， 虽然是口罩是遮住了这个口鼻，但是其实当你微笑的时候呢，眼神传递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仍旧要求我们的志愿者要用微笑来打好志愿者这张最美的名片。 你看今天国际志愿者日，咱们听众当中有家里人就是做志愿服务去了， 哎，是，是社区的志愿服务， 哎，退役少校说呢，明天就去六里桥地铁站做志愿服务去， 嗯，真棒啊！就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做志愿服务， 经常看退役少校发这个照片， 对， 是吧？在地铁站啊，这个服务的地铁站的这人流的照片， 所以真是志愿服务是最好的一张名片哈，把这种微笑温暖传递给需要的人。那当然，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伙儿也经常会看到一起向未来的。歌曲的推广宣传哈，还有一个特别潮的手势舞， 不知道这手势舞大家学会没有 啊？其实挺容易上手的，您 但是 跟几遍， 就是一个人，你看那一个人的， 嗯， 容易学。 看一堆人的， 就是好多人啪啪啪一切，然后 对， 就 突然发现变成一快闪之后，把自己给切的不知道该做哪个动作了哈。那冬奥的志愿者们也一起来唱跳了，一起向未来，也说了他们的。冬奥新生 伴着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北京邮电大学的600多名冬奥志愿者在校内用歌声和舞蹈表达着对冬奥盛会的期待，展现着时代青年的风采。曹梦歌是北邮的一名在读研究生，刚刚结束表演走下舞台的他依然难掩兴奋， 感觉还是挺震撼人心的吧。作为志愿者，然后刚才在舞台上跟着大家一起跳，看大家都非常的热情饱满，然后热情四溢的感觉，大家的热情都很足，然后大家的力量也很足，然后都准备投入到这个冬奥会的志愿服务当中去。 这首一起向未来的舞蹈，曹梦歌在学校的宿舍、排练厅、国家体育场鸟巢都留下过自己青春跃动的身影。为了让舞蹈动作更有感染力，这些冬奥志愿者们也下了不少功夫。 我们其实在跳的时候都会跟着他这首歌一起唱的，然后唱出来，然后我们大家在唱的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在微笑，然后感觉很开心。在跳的过程中呢，也觉得每个动作呢非常有力量感。 谈到整首歌里让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歌词，曹梦歌说道， 最深刻的当然是一起向未来了，因为这首歌的最后的主题就是一起向未来嘛，感觉又是非常的阳光充满希望的一首歌吧。首先肯定是我们的奥林匹克精神嘛，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志愿服务精神，能够以饱满的热情去服务各方的游客啦、观众啦，还有运动员这些。 北京冬奥会期间，曹梦歌将担任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的一名赛会志愿者，谈到对冬奥会的期待，他说， 会与我最饱满的热情和激情来面对每一位观众、每一位游客，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的时候会保持时刻警惕的状态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然后能够完成我们每一项志愿者应该做好的服务内容。北京冬奥，我们一起向未来。 今天呢是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啊，所以咱们节目的第一时段呢，一起来聚焦志愿者。志愿者呢，这张城市名片将会在北京冬奥会当中被重新擦亮，展现双奥之城的风采。一起来听一下记者金泽带来的点评，重新擦亮志愿者这张名片。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100000赛会志�愿者、400000城市志愿者、100000社会志愿者，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展示了中国志愿者最美的风采。那时候，志愿者的微笑成为了北京最美的城市名片。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部长严诚说：“ 这是在奥运会的闭幕上唯一受到一个礼遇的群体。没有志愿者的无私奉献、辛勤的工作和这种真诚的付出。”不可能有一届精彩的奥运会。 北京202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服务的大门已经向世界敞开。 2019年12月5号，第34个国际志愿者日，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在活动期间向全世界志愿者发出了诚挚的邀请。正当北京冬奥会志愿者的呼声越发高涨，最美的名片有了更多的传递者。 是能让世界更多的人能看到中国的志愿者的一个微笑。 那我们认为作为门面和担当的微笑是必须的，而且我们也是延承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微笑是志愿者最美的一个北京的名片，所以我们也想延续 最美的名片，就是传达给整个的这些来到北京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就是我们是非常自信的，我们对于举办奥运会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2020年北京冬奥会，这张城市名片将继续被擦亮，展示双奥之城北京的风采。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秀峰说， 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期间，我们依然会应该说将这个名片吧继续擦亮，让志愿者的这个微笑、志愿者的热情、周到的服务、寒冷的冬季、温暖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各方面的人员。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来到了第二时段，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国足主帅啊。这个中国男足新一轮的李时代又开启了，最近老李家真是没少忙活。 对，李铁、李霄鹏、 李金宇，还有李 章洙， 李章 洙是吧？啊， 真是。 前一段时间李章洙不是也来中国了吗？ 嗯， 现在好像还在中国呢。 对，所以老李家真是为中国足球也是操碎了心、 嗯、 啊！就在3号下午的时候，终于足协这个官方渠道的宣布，也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同意李铁辞去中男足主帅职务的请求，同时聘任现任46岁的李霄鹏出任中男足的新主帅。那现在霄鹏指导已经抵达了北京，和相关的领导协商教练班子的整个组成和搭建。 哎，据说呢，这一次他的教练班子的组成啊，他不会像当时李铁指导组成教练班子那样，就带走当时武汉队的那一套助教的人马。 哎， 因为他在国家队的时候，他身边的助理教练像郑斌啊，对吧、庞丽啊、薛申啊、新峰啊，都是他当时在武汉队的那个团队、那这一次李霄鹏呢组建国家队的教练班子呢，那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了，还是希望、引进更多的来自不同的这个球队啊，不同领域当中的人。 听听更多不同的声音、 包括这个外籍的助教应该有可能也会进入到这个团队当中。 我们也是连线了中青报的郭建啊，请郭老给我们说说。 李霄鹏现在已经正式成为这个国家队主教练了，然后接下来他的任务就是赶紧组建自己的教练团队，然后赶紧制定这个集训计划。按照之前的计划，中超联赛应该是1月4号结束，然后可能会有足协杯的决赛，往后推几天，那么国家队集训就应该是1月中旬开始。这段时间我觉得目前来看，你要指望集训能让球队有多大的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很难，效果未必好。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李霄鹏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然后在进攻和防守两个方面做一些这个细微的调整。目前来看，就是你指望1月27号这个12强赛的，应该是第7轮比赛，你要想客场能赢日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事儿。所以呢，这个剩下来这4场比赛，我觉得最大的底线就是你2月1号那个客场，你不能输给越南。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输越南的话，那可能李霄鹏就要考虑自己还有没有能力来继续担任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球迷需要的不是说你进世界杯，球迷真正需要的就是说你把这个球队捏合成一个整体，把你这个水平完全发挥出来。为什么前6轮我们看着这个球队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别扭，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我们能发挥出来的东西没有打出来。所以对李霄鹏来说，就是从这个球队整个一个改变来说，我觉得是他会尽全力让这个球队能发挥一个最大的战斗能力。 发挥最大的战斗能力，还是需要人员上你足够齐整，你才能说最大化。可是现在反正我们得到的很多的消息，你包括规划球员哈、目前是个什么状态，明年的4场比赛能不能完全的参与进来，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李霄鹏指导的这个帅位，至少从 咱们这些看客来讲的话，肯定是觉得就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啊。踢完明年的四场比赛，接下来能不能带完整个的亚洲杯的这个周期都难讲。但是现在有一些消息说，李霄鹏将至少执教国足到2023年亚洲杯结束。但这话我还是觉得听听就得啊。 应该说，至少执教到亚洲杯结束，这个呢是目前确定李霄鹏作为主教练的一个初步的方向， 初步考虑， 初步的方向。你也不能在人家主教练上任的时候就告诉人家，就这四场球啊，四场球之后咱再说。那人家这四场球真的是没法带，可能给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要看中国男足在各种不同的比赛啊，主教练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当中的表现吧。那在上周晚一些时候呢，李霄鹏曾经是来到过北京和体育管理部门的相关人见面。那个时候呢，也有消息，不是媒体报道说李指导缺席了武汉队几天几天的训练嘛，对吧？也是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另外呢，在这一次再到北京的时候，就是以国足的主教练的身份来讨论教练组的组成了。据说呢，李霄鹏只会从武汉队当中呢带走胡宇一个人进入到国足的教练组。之前呢和他有过合作的像外籍的助教佩普，也是这个教练组的首选。那在最近的这些年，可能在本土教练身边放一个外籍的助教算是标配吧。你看当时高洪波身边有那个阿里肖，对吧？吴金贵身边是这个科克托维奇，包括李霄鹏在执教鲁能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全北的团队当中的助教卡洛斯，以及李铁团队的时候，还有前比利时国家队的技术总监克里斯，都是有一些外教作为智囊团，但关键是看看咱们的教练和外教智囊团 怎么配合， 这个磨合好不好？ 那包括像守门员教练还是保留了咱们中方教练，像国家队的吴朝元老、欧楚良指导哈，还会继续的留队。那他也是在国家队执教很多年了啊，对守门员的能力和特点还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这就是整个的李霄鹏的教练团队的搭建啊。那很显然，对于李铁的下课，足协是吸取了很多足够的教训。我觉得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个教练班子是怎么组建的，更重要的是这一支国家队怎么去做好危机公关啊，在心理疏导上怎么做得更专业更职业一点。 那当然呢，李霄鹏上任之后啊，可能对于很多的记者来讲会觉得，哎，是不是采访起来更容易了？是不是因为李霄鹏指导呢经常会说出一些金句，是吧？我记得当时领那个最佳教练的时候，他不是就是说嘛，昨天刚挨了三闷棍，足协杯决赛是吧？然后今天就来领这个教练，有点不好意思。包括呢刚才提到的所谓这个煎鱼的理论，单面煎、双面煎、小火炖，最后就可以上锅走人了。 所以他是一个特别会去自黑和自嘲的这么一位主帅。 当山东队主教练的时候，还说过那个什么那个转会市场当中的大鱼，是吧？说我们想这个浑水摸个鱼什么的， 对， 经常有一些金句。 对，所以一个敢于去自嘲、敢于去给自己通过这种自嘲来解围的人，他肯定不是一个性格上就是特别轴啊，特别容易较劲的那么一种。 可能呢，和李铁执教国家队的时候，在整个外部的舆论环境氛围当中会有所不同吧。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球队的成绩。你看像忙碌的前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他认为李霄鹏啊带队也难啊。 脚门男孩呢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国足主帅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说估计霄鹏指导这个命运不会特别长啊，半年属于短的，一年正常，两年就属于长的。加油吧，武汉的那几个铁粉儿应该不会进国家队了。 确实，两年确实算长的了。你像一个世界杯周期，咱们换了三任主教练，那所以一看，这要能是执教两年，相当的不容易了。 是，那是相当的受认可了哈。那当然，接下来武汉队呢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这个人事的变动。 还好这个李铁指导是吧？ 对， 现在反正也是老李家的， 也是老李家的， 但是是李金羽指导，而不是李铁指导。 对，年少成名的李金羽就也是，都是李铁他们那一波哈， 对， 健力宝青年队的，都是有着同样的这种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所以看看接下来武汉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联赛啊，昨天泰山在抵达广州之后有一场教学赛，0-4输给了沧州雄狮，这比分还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的。泰山也是出现了一些状态的起伏，沧州是不是在蓄力反弹呢？就在前一天，被视作头号的争冠对手的上海海港也是遭到了一场败仗，2-4输给了另一支保级球队金门虎，加上亚泰刚刚1-3输给了咱们北京国安啊，下周就要重启的联赛争冠三强同时输球，让人有点看不懂。 但是热身赛是吧？联赛开始间歇的这个热身赛呢，也不能当真。比如说天津金门虎还也赢了咱北京国安嘛，是吧？在热身赛当中呢，各支球队的人员状况、准备的情况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真正到了联赛这个保级组、争冠组要打最后这八场球的时候，相信球队还是会及时的调整好自己的阵容吧。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 CBA 啊，昨天晚上的体坛夜话，北控的两位球员。余承栋和张帆都做客了我们体育广播的直播间，也跟大家分享了第一阶段 CBA 的比赛，说了说第二阶段对于球队未来的一个展望。我们的记者李维也对两位球员做了一个专访，来听一下。 北京男篮在 CBA 联赛的第一阶段7-6排名第10，这样的成绩基本上合格，不过对于球员来说，显然他们还有更高的期待。在节目中，余昌栋和张帆都觉得，如果可以赢下山西的第一场以及和广州的比赛，就更完美了。为了迎接12月25日继续在诸暨的第二阶段比赛，这个长达40天的训练期，球队一直在基地进行着积极的准备。主教练马布里也是在每周1到51天3练，给大家上了不少的强度。据余昌栋介绍，为了练习防守的步调统一，老马也是用了一些特殊的办法。 前两天练了一些防守吧，也是用一个皮筋把我们5个人就是拴在一起，就是练那个防守呢，主要是为了向大家就是步调要统一，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皮筋就是说你防守我们挪动的话，你不动的话，这个我这边就会紧，就是会跟随这个皮筋的动力，然后一起把这个防守就是做好。 在第一阶段，北控有些场次没有拿下，关键还是两个问题，一是失误太多，还有就是罚球的命中率不高。对于失误问题，余昌栋说，球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回来以后，大家也是对这个失误呀，也是进行一些训练，主要是练一些就是，不运球的传球，然后4-4的就是不运球传球，就是练这个还是练的比较多了，主要是控制一下这个失误。 而对于致命的罚球，张帆也说，他们每天都在练，如果罚不好的话，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每天上午的训练，然后结束都会。然后连罚进10个，如果罚不进的话，就一直在那边罚。然后晚上都会安排那个投罚篮的训练嘛。 当然，在第一阶段，张帆的表现绝对是北控大腿级的人物，场均20.5分的得分，可以排在联赛本土球员的第5位。对于自己的提高，张帆也显得非常的谦虚。 北控的小外还没有来吧？然后自己要担当的更多吧，在场上，然后球权也比较多吧，然后发挥的也会比较好一些吧。在场上能做到就帮助北控男篮赢球的事，就都去做吧。 嗯，一个赛季一个台阶这么大的这种进步呢，是不是练得很苦 呢？啊，对，主要还是夏天的训练吧，然后自己也请了那训练师，然后来帮助自己。 20天之后即将开始的 CBA 第二阶段，对于北控来说是更大的挑战。因为面对的对手将会更强，而且大多数球队的外援都会到位，他们也将开启一段魔鬼赛程。 所以这一段时间虽然说是休赛期，但是大家都更关心的是，北京两支球队的这种人员的储备哈，尤其是北控这边。也在逐渐的给自己做一个补强。 哎，昨天节目当中呢，也一直在提到哈，就是各支球队，当有了小外援之后的实力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因为北控呢，一直是有这个大外援哈斯。 对， 像昨天遇上那什么大哈斯， 大哈斯， 大肘子，全是大内线。 对，所以现在北控内线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嗯， 第一阶段哈斯对于球队的帮助呢，也就是有限的。 要改变整个球队，你说成绩再往上努一努，这必须得小外来。 对，还是后卫线或者说锋线上的外援呢，能够有更多的持球自主进攻能力。 嗯， 对于目前年轻的北控队，在人员使用上、阵容打法的升级上，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吧。 嗯，而且这个休赛期咱也发现了，大家都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已经在 CBA 打过的、已经很适应 CBA 节奏的这些外援啊，找一些老熟人。 嗯，因为毕竟现在在疫情的期间嘛，外援来中国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嗯， 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没有什么试错的机会。你以前可能是我选个外援不合适， 哎， 不合适呢就算了，来了之后不合适你就可以走。 嗯， 但是现在你来了之后隔离21天，跟这一耗一个月的时间，你一试不合适，再找外援再进来的时候，这赛季就都结束了。所以还是找 CBA 老熟人比较的安全。 对，所以北控也是这么一个思路。 嗯， 亚当斯啊，接下来有可能要加盟北控啊。如果他的到来 进入到了媒体的视线，是吧？ 是， 嗯， 可能就是直接性的会对北控有一个成绩上的提升了。我们也连线了评论员江帆。 他说，如果亚当斯能够如愿的加入到这支球队的话，毫无疑问给这支球队的后场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从目前能够看到，包括像张帆和廖三宁，应该说两个人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尤其是张帆，早已经是能够在更多时间里证明了自己在这支球队当中后场进攻实力上的一个不可替代。那么廖三宁呢，对于这支球队的帮助也在不断的持续上升当中。但是对于这支球队而言，其实稳定性代表了非常非常多。我们看到这支球队到现在为止成绩处于一个比较大的波动，而且为什么在一些关键的数据上都能处在靠前的位置，但是名次始终想要往前上一步还尚有一些距离。我觉得稳定性也就是控制失误数是显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这时候如果有亚当斯的加入，首先从这个稳定性上对于球队的帮助，我觉得就能显而易见的体现出来，对于更多的年轻球员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也会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心理状态当中。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亚当斯也作为一个职业球员来讲，除了在之前青岛队一开始的时候呢他的状态会有点起伏之外，也就是在他的投篮当中那个赛季其实并不是太准的一段时间里，但是经常会出现一个执念的方式。不过在去除了执念之后，亚当斯会在分享球和在处理最好的进攻方式，结合自己的手感而不盲目的选择出手的时候，我觉得在最近的这个赛季当中，亚当斯也是找到了一个相对最适合自己年龄状态以及自己身体包括整个运动状态一个最优解的打法，也就是说对于球队的帮助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加入到北控的话，立竿见影会在比赛当中所呈现，而且一些关键的最需要去无论是体能还是稳定性上，亚当斯都会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可能两场到三场比赛当中就会让这支球队起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 俏说，北控甭管是亚当斯还是兰兹伯格都行啊，赶紧的麻利儿的，就只要解决这个进攻输出的问题啊，也是一个得分小外就行。 对，能够在外线持球，能够进行一些进攻组织的梳理，对吧？ 嗯， 来缓解目前北控外线几个年轻人的压力。 嗯，贾国安说，是青岛那个吗？是是啊，说真能得分啊，小个子够毒的。托尼韦是觉得亚当斯比兰兹伯格好用。兰兹伯格应该，反正之前的消息啊，跟北控已经基本上就是完成了这个签约的所有的谈判了， 嗯， 也已经飞往中国。曾经在浙江的这个体系里哈，场均能拿26分，还是很有效率的。 这个，包括亚当斯， 亚当斯也一样， 兰兹伯格， 嗯， 这都是曾经呢在 CBA 证明过自己，而且在欧洲联赛当中证明过自己的球员。 嗯， 因为我记得好像亚当斯当时是和 AJ 一块来的， 嗯， 对吧？亚当斯当时应该是去的新疆， 哎 ，AJ 来的咱们北京首 钢，嗯， 两个人都曾经得到过欧洲的欧冠联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这个称号。 嗯，初心呢是。也在担心哈，亚当斯这毒，他说实力是挺强的，可是他这不管不顾有点担心。对，就是你看就在欧洲打球，在欧洲体系之内应该说这球员不会特别毒， 但到了 CBA 呢，还是有一个这种实力上的适配哈。他那么多球权，你说让他展现的就特别的无私，特别的去善于和其他的这个本土球员去分享，好像也有点太对他要求过高了。 就是看这一支球队和他的融合度吧。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当年那叫邦奇威尔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就是来了之后呢，当然火箭名宿啊，在火箭队打过，很厉害。然后去了山西，上来之后啪啪各种突各种传，然后给队友创造机会。那时候呢，山西队一众年轻人嘛，就谁也投不进，打了两场还是三场。邦奇威尔斯一看这路不行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还是我自己抡吧。我传完了之后不如我自己抡好使。 而且现在这四节四人次的外援使用规则哈，就他一人在场上，怎么真的是把整支球队去组织起来，还能串联的特别好。现在北控的本土配备能不能去达到外援的这种标准，其实都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对，而且昨天呢，于长东也介绍了，在最近间歇期的时候，北控其实练的真的是很苦啊，一天三练，也是保证呢球队在体能上啊，在一些防守的理念上啊，能不能够再提升一步。等到有外援到队之后，大家能够进行快速的磨合，在第二阶段比赛里面一些重要比赛当中发挥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效。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WCBA。 昨天是结束了第十轮的争夺，四川女篮是豪取了十连胜，和内蒙古女篮是并驾齐驱，大庆女篮十连败了，和天津一样一胜难求。那今天第五轮的较量里，山西和山东还有一场强强对话。 另外呢，在 NBL 也就是澳大利亚联赛当中呢，周琦所在的东南墨尔本凤凰队和新西兰破坏者队的NBL 首轮比赛是昨天准时开赛了，这也是中国球员周琦在 NBL 联赛当中的正式首秀。凤凰队呢，在全场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面都是保持着领先，并且是以89-65大胜了破坏者队。周琦在这场比赛当中打了20分40秒的时间，是拿到8分5篮板3盖帽一助攻一抢断，效率值是23啊，这个是全队第三高的效率值。 我们也听听江帆的分析。目前周琦是在有限的出场时间内已经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他的意志品质和他的身体的这种结实的程度来说，那我觉得在NBL 的比赛里面，他现在有效的出场时间应该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放松，也就是说他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以更好的体能和状态以及专注力做好他在场上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周琦呢，尽管有了增重呢，而且他的个人能力包括他个人的运动类型来讲也是比较符合现代内线型的打法，所以说在NBL 的比赛大家如果观看的话，整体节奏偏快的这样一个快节奏里，大家鼓励去对抗，鼓励在有限的时间把节奏推快的时候呢，周琦也是能够在有限的跑动当中更大程度的帮助这支球队。而且我觉得周琦最大的比赛当中的优势可能甚至在防守当中会得以体现，如果说能够有效跟住球队的节奏的话，防守当中的这种高度和覆盖力会成为这支球队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对于这支球队的帮助从战术意味上来讲呢，我觉得远远比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的8分+5个篮板的表现来的要更重要一些。 当然在 NBL 联赛啊，不只是周琦一个人独闯，还有刘传兴和李洪权，但是这两位更年轻的球员的表现就数据上显得有点尴尬哈。刘传兴在昨儿的这比赛里边只有4分钟的出战时间，而且只有1个篮板进账，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和这样的海外联赛进行一系列的磨合吧。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江帆的。 我想要说的是，其实两个人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刘传兴包括李洪权，其实要在 NBL 的立足，其实也代表了 CBA 比赛当中这个级别的球员们是否有能力，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有更强的信心能够在海外的比赛当中同样高强度的节奏的比赛当中去证明自己，这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事情。我们同样希望这样的级别的球员能够在海外的比赛，无论是哪个级别的海外比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在球队中找到自己的一个不可替代性，那可能对于他个人的职业生涯或者说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1天。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好，来到了第30段啊，已经是8:01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其实咱们这些奥运的组合们都挺忙到的啊，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着一次交流，那就是奥运健儿大会演，正在中国香港进行。马龙和许昕龙蟒组合俩人打仨球啊，孙一文剑刺易拉罐一剑封喉，苏炳添原地跑步啊，也是展现了苏神的本色。这是昨天下午由内地的奥运健儿访港代表团参加的奥运健儿大会演，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成功举办了。内地的奥运健儿们为香港观众也奉献了一场很精彩的演出。下午5点，这个汇演就正式开始了，全场的近2000个座位几乎都坐满，很多的市民都是带着孩子来到了现场，想一睹奥运健儿的风采。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还热烈地欢迎了内地奥运健儿的访港，他说此次代表团来港正是疫情期间，运动员也做了很多的准备，离港之后会到珠海进行隔离，那对每天都需要训练的运动员来讲，这是很大的牺牲，希望通过汇演让大家看到他们活泼亲切的一面，分享他们攀上体育高峰的故事。 哎，打头炮的就肯定得是乒乓球队啊，是吧？这是王者之师马龙和许昕啊，两个人龙蟒组合对打 啊， 因为别人跟他打不到一块去，是吧？哥俩对打，先是打一个球，然后俩再到打3个球，所以这个频率就已经是让咱们看得眼花缭乱了。 是， 但是对于人家高手来讲，气定神闲， 应接不暇啊。 平时训练没准比这球还多呢。 嗯， 主要是平时训练他有转，他俩是表演这个的时候没有转，对于他们那真的对吧，就是相互之间的配合了。 对， 之后呢应该就是像苏炳添的这个表演，是吧？苏炳添呢是用自己的，他叫步频跑，就是大家来展现他的高步频，因为100米启动的时候，而且苏炳添本来他就是一个以步频制胜的运动员，8秒钟原地的步频跑是88步，咱家里人可以试试8秒钟您能跑多少步 啊，以后可以改名叫不叫苏神了 啊， 叫苏巴巴， 苏巴巴啊， 特别像江湖上的一个名字 就是成为江湖的传奇啊， 就是 吧， 像金庸先生小说里的一个人物、 啊 对，确实在江湖上已经是成为一个传奇了哈。 而且能够拿到奥运会的冠军一定是在自己领域当中啊已经到了顶尖这个级别的，就是包括他的88步的这个步频，是吧？包括像这个马龙、许昕打3个球，包括像孙一文，就是在非常稳定的情况之下，你摆易拉罐拿一个剑，不知道大家试没试过？就是我试过那个剑，而且还不是成人剑，就是小孩的剑，短的 啊， 没有那么这个那么长，那么不好控制。你想去扎一个固定的像易拉罐这样的东西，离个1步多。都不用说再远，就离1步多，您上1步然后出剑扎都不一定能扎得着。 就是整个脸都憋红了哈，就是你整个憋着气来干这事儿都不一定能成。 你越使劲你就发现差得越远但是你看人家运动员就是扎那个固定靶，就扎中间那小红心，连着扎。 所以这就是功力啊、 嗯、 这就是从小的这种童子功真是不一样的。所以最近其实近些年来很多的这种双向交流，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香港的选手们他们的水平也在得到提高，而且说到对这些奥运项目香港的市民们也是如数家珍啊，就是对于奥运健儿的这种喜爱 真的是不用就是不言自明的， 对， 不用说的。我们也听听正在中香港啊随团访问的小队老师啊郭健啊带来的分享。 这个周末就是有这个29位运动员代表，还有3名教练代表，他们是这内地奥运健儿访港澳的这个代表团，已经在香港了。这两天从这个香港市民的反应来看，他们对于这种明星，尤其是这种体育明星的这种喜爱的程度，我觉得已经这个通过前面将近20年的时间，我觉得现在已经培养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这个奥运冠军访港澳呢，是香港和澳门回归以后，然后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基本上一个团呢，就是整个奥运团基本上都会去，大概50-60人的规模。你看，从2000年奥运会一直到2016年奥运会，都是这种模式，但是这次东京奥运会呢，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推了一年，然后又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打奥运会的选手呢，国家队都有比赛任务，所以最后确定了这29名这个奥运冠军，当然其中有苏炳添哈，苏炳添没有冠军，但是他是一个这个成绩可能比冠军还震撼的一个运动员。这次他到香港呢，这个我觉得香港的市民对他的这种欢迎程度丝毫不亚于这种热门的明星。所以我们看，就是我的感觉呢，像马龙、许昕就不用说了，苏炳添，然后击剑的孙一文，包括举重的几个人，包括田径的这个巩立姣、刘诗颖，包括这个体操，因为香港这个地方，他对基础的项目，比如说这个乒乓球、羽毛球，这是我们的国球。另外，他对这比较基础的项目，像体操、游泳、田径。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喜爱的程度已经不单纯是这种追星了，就是他们很懂，他们这个因为日常健身锻炼身体这种生活方式他们是比较认同的，所以现在这些奥运明星在香港这个人气热度是非常高的。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今年那个西安的全运会有很多香港选手的表现非常不错，就跟以前默默无闻相比，现在已经有不少香港运动员有一定的这种竞争能力了。原因呢其实也不复杂，一个是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内地教练然后在香港执教，另外呢这个香港的运动员呢也经常性的到内地来参加这种训练和比赛，包括打一些项目的国内的联赛，所以我觉得这种双向的交流对这个中国香港体育的这种发展我觉得帮助非常大。 其实很多的奥运冠军都跟中国香港哈、这座城市是有着很深厚的缘分的。你像许昕成年之后第一个乒乓球冠军就是在伊丽莎白体育馆2009年的时候东亚运动会的比赛里取得的，所以许昕作为这个乒乓界啊这麦霸的扛把子也是清唱了一首好久不见啊，表达了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思念。 哎，大会演的最后哈、奥运健儿们是和香港的知名歌手李克勤一起合唱了李克勤的算是一首名曲啊红日。 哎， 在这个激昂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气氛特别好。 哎， 反正我们俩不太会唱歌， 嗯、 家里人可以到时候那个 别带上我，怎么叫咱们俩呢 啊，那叫你唱对吧， 我不大会唱红日这首歌，咱俩都不大会唱粤语歌， 所以呢就可以让这谁让这个康乐是吧 啊 金戈铁马上来唱一下。 哎，谁现在能马上就是流利的背诵出来红日的歌词， 还歌词 就不用曲调，我估计大家都能哼出来，就主要是歌词。 我要记歌词， 每日什么颠沛流离来着我现在一下就想不起来中间那俩字了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榜上来到第一条的就和这些访港的奥运健儿们有关系。那昨天上午的时候他们在 伊丽莎白体育馆进行的羽毛球、击剑、体操还有乒乓球的示范表演啊，许昕、马龙，击剑的孙一文，还有其他的一些奥运健儿们啊，都是纷纷在现场有一亮相，所以也有球迷在现场大喊“许昕，我爱你”，马龙直接抢答说：“你得摇号去。”哎，此时此刻得唱一首。遇见是吧？ 对， 听见冬天嘛，然后得拿着那号码牌在后边得排着。 另外呢，就是关于苏炳添是吧？苏炳添呢也在这媒体见面会上，就是谈到了自己保持自律生活的一个秘诀。他说，为了要追求梦想和目标，一直是严格要求自己，形成了非常固定的生活节奏。每天呢，10点到10点半睡觉。早上起床啊，也不用闹钟。所以呢，随后就是苏炳添每晚10点多睡觉，起床不用闹钟这个话题就冲上了微博热搜。网友也总结说，自律是成功的基础。 就是自律是一方面哈，就是生物钟的强大是另一方面。那很多的网友都表达羡慕的同时，也感慨自己常熬到零点之后再睡。那按照苏神这说法，如果不沉迷手机的话，那可能大家睡眠质量就更高了，作息也更规律。但其实这自律这一点，我相信咱们的家里人，因为咱都是爱好好个体育啊，好个运动，自律这一点能做到的话不难，但难在就是你生物钟能不能配合上。反正我觉得我也挺自律的，就咱这班儿，让你不得不自律。可是要是说敢于放弃闹钟， 我也想10点钟上床。10点钟还没出这屋呢。 对，但是工作不允许哈、还跟云上动他俩聊着呢。 对，这聊的还正兴奋呢。10点到10点半的期间，就在导播间那屋还聊着咱这个屋里边的格局。 哎， 云上动说第一次来广播做直播，觉得特别。特别新奇，觉得挺有意思的， 很新鲜啊！ 哎， 那我们这多敞亮这屋， 后来我们说以后常来 啊，看着长街的这个灯火通明哈，但是确实就是自律，肯定大家伙都能做到，但是能在放弃闹钟、不依赖闹钟的情况之下自律，我觉得这还是挺棒的。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养成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当你的作息规律之后，人的生物钟是可以调节你自己的。现在呢，因为咱们的工作的压力，包括因为手机啊等等电子产品的影响，可能大家的睡眠会出现问题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的主任孙伟也提示大家伙，最佳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0点半到11点左右入睡。然后呢，早晨5点半到6点钟左右起床，当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去做调整。但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说作息时间您要相对固定，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节律。别今儿是一看没事儿是吧？我 睡他个12小时， 9点我就上床睡啊，是吧？然后第二天呢，你可能又很忙，然后睡觉时间又不固定，这样的话，你整个的生物钟被打乱了之后，对身体反而更不好。 而且影响睡眠质量， 对， 就你很难有一个那种特别稳定的，然后睡眠质量很高的那种过程了。 对，谁也别跟记者谈睡眠质量这事儿。 哎，真是，就我们这屋，我最佩服的就是坐我旁边的搜哥，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有多大声，就外部环境有多么的恶劣， 一会儿放录音的时候我睡一觉， 就只要哎那个情绪到位了，气氛到位了。 就能睡是吧？ 对，玩着脑都能睡着，这真的是记者们的一个看家本事。 这 您没这条， 这得多缺心眼的人才能这么睡， 心得多大啊！你说就是李铁说的那个哈，就是那么大的舆论压力，他晚上还能踏踏实实的坦坦睡8小时，我觉得只要是体育记者干这行的，也都能做到啊。当然，说到这个睡眠前。还是有专家的提示，就是想睡得好的话，一定得从睡眠环境就开始，因为知道大家现在喜欢刷一个什么短视频啊， 对， 睡前的时候一刷，可能这时间1小时、2小时就过去了，但恰恰这个是最影响大脑活动的一段时间啊，尽量的让这个时间缩短，或者就睡前3小时就不看了， 对， 做一些安静的这种睡前的准备。很多的家里人都说，北三儿说搁哪儿睡哪儿，有时候 也是病。对，我也这么觉得。 哎呀，我是多么的羡慕这样的体质。80KG 说，当你每天都5点左右就醒，那就是50岁以上了，也未必哈。 刚才赵军就说从小就没让闹钟叫醒过。 对，其实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啊， 嗯， 一个整个的生活节律的养成吧。 嗯啊，真是只要是符合自己的那个生物钟规律的，其实就是好的。也许有的家里人一天不需要睡八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就已经是足够让自己精神百倍， 嗯， 那就这么坚持下去。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状态，每个人的身体，每个人的这个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找到最适合您的， 嗯， 同时啊，学习工作也很重要。 哎， 把您的这个生物钟和您的工作学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嗯， 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节奏和节律。 这边有很多家里人都说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符合节律的， 哎， 比如八乔说八点您就上床了，您这每天真够规律的， 早上八点起， 呵，这12小时的睡眠，婴儿一般啊。 我就觉得这有点亏呀，啊。 就剩下除了睡觉以外这时间，这得多高效啊。 对，这一天24小时您比别人少8个小时。 只说明那是其余的12小时掰开揉碎当2天过。祝塔人说进入老年的一标志就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的时候 嗨 总打盹儿，那老话不是讲吗，这叫什么，只有还有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年四季都处在一个打盹儿。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 睡 不醒 的 冬 三 月， 是吧？ 这一年到头就没有几天是清醒的时间。 嗯， 好了，这个关于睡觉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嗯， 啊。继续来说说病毒的情况。那钟南山院士也是提示啊，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的迅速在全球传播，那昨天下午举行的一个论坛上，钟南山院士说其实这个病毒并没有那么可怕，现在的疫苗还是有保护效力的，是不是需要更换疫苗的靶点还得观察2-3周的时间，目前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做好防控。 最关键的还是按照这个医生，我们的医疗专家所提示大家的，做好疫情的防控哈。钟南山院士也表示说呢，奥密克戎病株传染性肯定是更强的，但是呢，致病力并没有那么强。从南非的反馈来看，多数的病人的症状是相对比较轻。至于现在的疫苗保护力会不会降低，这个呢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究当中。但是呢，总的来说，钟南山院士表示说呢，觉得我国采用动态清零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奥密克戎并不需要害怕。根据很多国家的报道，病例的数量都是十几例起十例，在过去的一天，可以出现几万例啊，这是奥密克戎的一个特点。我国采取的是一个客观的动态清零方法，所以呢，钟南山院士的看法是，对待新冠肺炎疫情，预防是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控制新冠疫情的关键。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在热搜榜上还有一条，就还跟金球奖有关系啊。法国足球昨天是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内容，也晒了一下本届的金球奖得主梅西和奖杯的合照图集，其中就包括梅西和他个人生涯的7座金球的合影，还有和妻子安东内拉以及3个儿子蒂亚戈、马特奥还有 Ciro 以及和这个金球奖杯的合影，家人和金球相伴。哎，这真是人生赢家的巅峰状态。 你知道我看这张照片哈， 嗯， 然后下边那个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扎心。 怎么呢？ 是什么呢？说 C 罗，不是 C 罗，说梅西。 嗯， 梅西拿到的金球奖，梅西一个，那照片里梅西抱着一个，然后呢，他妻子安东尼拉抱着一个， 嗯， 仨儿子一人抱着一个， 嗯， 然后呢，他不是7个吗？ 嗯， 他这张照片里还有他们家养的一条小狗 啊，也抱着一个。 哎，评论说这个 C 罗，这梅西一个，这个妻子一个。3个儿子一人一个，狗子一个，然后还剩一个， 还剩 没人要， 太凡尔赛了。 你说后来下边说，怪不得 C 罗就是生气点赞， 嘴都已经撅天上去了哈。这分一分好不好 啊？ 这一人独占7座金球奖，这让别人真是，哎呀，这羡慕嫉妒。你说没有恨的话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最新的赛事啊 ，WTT 也就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的决赛，昨天在新加坡开赛了。出战当天首轮赛事的中国运动员又不出意外击败了各自的对手之后，挺进了8强。我们来通过沈彤的报道来做个复盘。 LPT 世界杯决赛是一项全新赛事，今年首次有男女单打各16位选手参赛。男单方面，世乒赛新科冠军樊振东是以3-0击败了德国好手弗朗西斯卡，而韩国的郑荣植则以3-1战胜队友李尚洙，将与樊振东争夺四强席位。赛后樊振东表示，要以世乒赛冠军为契机，打好本届 WTT 世界杯决赛。 我觉得首先休斯敦的冠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分量非常重要的冠军嘛，但是我认为获得冠军以后，我希望也是自己能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在后面的比赛里都需要自己继续去努力吧。所以这次来到新加坡，自己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冲击冠军吧。 而王楚钦则是以3-0击败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下一轮他将面对英国的皮切福德。赛后王楚钦坦诚，自己还是放低姿态力拼对手。 首先林云如是实力非常强的一位选手吧，他的世界排名也非常的高，然后他在奥运会上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两个的年龄差不多，然后交手的次数也很多吧，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摆正心态，然后包括临场的一个发挥吧。 没想到00后选手王楚钦在新加坡同样人气颇旺，赛后他也感谢现场球迷对自己的支持。 非常开心来到了新加坡，还能有这么多的球迷为我加油呐喊吧。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可能我在这个场地当中感觉打得非常的释放，然后整场比赛都非常的享受。 女单方面，王艺迪是以3-1击败了波多黎各选手迪亚兹。赛后王艺迪表示，第三局自己接发球失误过多，险些是葬送好局。 接发球失误比较多吧，就是一上来比分没有咬住，太快了，可能第四局自己一上来要扣住比分咬住。 而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则是以3-1力克石川佳纯，继世乒赛之后再次战胜对手。 在场上打的也是一直比较焦灼吧，尤其是在第四局的比赛过程当中，也是4-0落后嘛，4-0落后的时候自己也想是反正已经是在落后了，那就一分一分去咬吧，然后可能想的是多咬一分是一分，如果说这局输了还有下一局吗？ 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进行的2021赛季的 F1 世界锦标赛之沙特大奖赛的排位赛。经过了三节排位赛的紧张争夺之后，来自于梅赛德斯车队的汉密尔顿是拿到了首届沙特大奖赛的杆位，一度在 Q3 最后时刻大有希望击败汉密尔顿的维斯塔潘，是因为推进过猛，遗憾的上墙了，错失了这个大好机会。最终汉密尔顿和队友博塔斯是包揽了头牌的发车位，维斯塔潘和勒克莱尔是在第二排。 那2021赛季的 F1 呢，还剩下最后的两轮比赛了，8分的积分差距啊，到底是维斯塔潘第一次成为 F1 的世界冠军，还是汉密尔顿创纪录的加冕8冠王？那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扎比的背靠背这两站比赛将会揭晓答案。一起来听一下黎明晶对于目前 F1 的分析。 今年 F1 世锦赛还剩下最后两站，在吉达举行的这个沙特站呢，最后一站呢是一周之后的阿布扎比。如果在沙特站，汉密尔顿与维特尔的积分差距在18分以上，那么维斯塔潘呢就可能提前夺得总冠军，因为目前呢还是维斯塔潘的总积分呢还有8分领先的优势。那如果到最后一场的决赛，最后一场的收官战之后，两个人的积分还是相等。那么第一呢，先要看两个人在今年世锦赛上各自所得的分站冠军数。如果分站冠军数还相等，那么就要看看谁拿的第二多。如果第二再相等，再看看谁拿的第三多。所以说因为吉达这个赛道呢是条全新的街道赛，谁获得排位获得杆位，有可能在明天的这个获胜的几率呢会大一点。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就在今天凌晨有多场比赛啊，英超第15轮一场焦点战，曼城客场3-1力克了沃特福德，瑟林进球，贝尔纳多、梅开二度，曼城是完成了5连胜。 第十五轮的另外的一场比赛呢，领头羊切尔西客场挑战排名第四的西汉姆联。上半场呢，蒂亚戈席尔瓦头球打破僵局，为蓝军取得领先。随后呢，若日尼奥，非常离奇的回传哈，导致门迪的失误送了点球，兰尼奇点射命中，帮助铁锤帮扳平了比分。芒特中场结束前的扫射将比分再一次改写。下半时呢，鲍温破门再一次帮助铁锤帮将比分扳成2-2。而马苏亚库中场结束前打入了绝杀的进球，这样切尔西在客场2-3遭遇到了西汉姆联队的逆转，尝到了英超最近九轮的首败。 嗯，当然还有一场焦点战是利物浦做客莫里诺克斯球场1-0绝杀了狼队，取得了正赛5连胜。而且奥里吉依然是扮演了一个吉祥物的角色，全场其实跟狼队打得还是很辛苦的。唯一的进球机会出现在了第94分钟，萨拉赫助攻奥里吉一剑封喉。那因为切尔西也输球了，所以利物浦暂时是以34分登上了积分榜的榜首位置。 再来关注一下法甲，法甲的一场比赛，大巴黎是1-1和朗斯战成了平局，维纳尔杜姆呢在最后时刻是拯救了大巴黎。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梅西的赛后评分哈是7.7分，虽然不是全场的最佳，但是呢是巴黎队内的最佳球员。根据数据显示呢，梅西90分钟的时间，没有进球，和助攻。但是呢，他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有一次过人成功，一次击中球门的门框，另外65次传球56次到位，传球的准确率达到了86%。 那今天凌晨还有一场西甲第16轮的焦点战是皇马客场2-0取胜了皇家社会，维约奇传射，维尼修斯进球，皇马6连胜，依然是领跑着积分榜。而曾经的这个西甲双雄哈，现在巴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诺坎普球场，巴萨主场0-1输给了皇家贝蒂斯，胡安米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阿布德踢丢了空门，加维因伤离场，所以巴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哎，哈维呢现在也是感受到了这种主教练位置上的压力了， 是吧？ 再来关注一下德甲，在今天凌晨1:30的时候开始了一场焦点战哈，拜仁慕尼黑在客场去挑战多特蒙德，最终呢，拜仁慕尼黑是3-2力克多特蒙德，以4分的优势领跑。这场比赛呢，拜仁是先丢一球然后莱万扳平比分，后来反超到被追平。最后莱万是又打进了一粒进球，单场打入2球，莱万已经在54场比赛里面打进了66球，距离 C 罗的69球的自然年进球记录就差3个了。 其实你说说这莱万在创造这些真的是进球机器一般的数据哈，他应该在金球奖的这个奖项里边去分得一定的荣誉。 但是昨天呢，和金球奖咱们中国区的评委骆明老师也聊到这个话题，他也提到说呢，如果说补一个2020年的金球奖给莱万，可能是更能让大家感觉幸福，是吧？ 对，本身就是因为疫情嘛， 对， 影响的，应该给人补一个。 再来关注一下意甲方面的两场比赛啊。国际米兰在客场3-0完胜了罗马，恰尔哈瓦卢传射，哲科和邓弗里斯进球，国米4连胜，罗马呢是遭遇了连败。另外红黑集团 AC 米兰坐镇圣西罗大球场迎战富班马萨勒尼塔纳，上半场凯西在第4分钟帮助球队打破僵局，萨勒马尔克斯是进球将比分扩大，最终呢将2-0的比分是保持到了中场。 所以国米这场球真是打得太漂亮了，面对红狼的时候能够打出3-0这样的进攻火力，哎呀，这赛后不知道穆里尼奥又说了点什么。 对，但是米兰这边呢，2-0取胜之后登上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了。 现在整个意甲也是米兰双雄又重振了雄风了哈。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国足主帅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另外也关注一下中国篮球在海外的这小分队。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今天我们还是话题聚焦在国足主帅这样的一个职位上，可能这全世界最难做的工作，要是来排名的话，中国男足的主帅这肯定能排里边去啊，排进前五， 应该世界前五问题不大，前三可能也有机会。 是 吧， 好，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袁岩老师。袁老师， 对，凡王一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袁岩老师早上好。 这中国男足的，尤其是这个男足的主帅哈，这难度在世界范围之内， 男足嘛就要难一点， 就要难一点，是吧？ 对。 所以对于李霄鹏指导来讲，虽然现在整个的教练团队跟李铁时期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还是依照曾经的一个传统，土帅加上外籍助教的这种模式，会给这支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啊，对，现在其实你看，大家从这个关于国家队的帅位讨论呢，等于画了一个圈儿。从最开始讨论李铁，从这个业务范围内啊，就是你像排名布阵呐、临场指挥啊，然后到了一些场外因素，然后甚至到了一些负面消息，然后最终当李铁下课之后，这个圈儿又回到了新的一个起点。关于新教练是不是接下来能行，当然能行这个质疑又是说关于新教练这个执教能力呀，未来就是说带领国家队会不会取得好的成绩呀？我觉得这些确实像你们刚才说的，带领中国男足，任何一个教练都很难啊。因为确实咱们可能足球项目首先是在咱们国内还是太引起大家关心了，而且我们的本土教练呢，也确实是因为我们之前呼吁过，就是我说在目前看，外籍教练带似乎能够更合适一些，因为不仅仅是业务水平啊。包括这个可能对待外界这个环境声音，可能外籍教练可能顶承受这个压力可能都要更小一些，但是没办法，现在是过去式了。但是现在你们刚才说了，这话题又回到一个新的或者是过去的一个起点，就是说关于咱们这个本土教练到底能不能行，如何组建队伍，那我们也只能去平静的看待。对于李霄鹏来说，他现在面临的困难跟李铁一样，甚至比李铁当初还要更大，因为李铁我们。对，因为李铁当时是2020年1月份正式上任，然后等于他开始打比赛是今年的5月30号6月底，因为40强赛才正式重启，他等于这个中间有一年半的时间组合他的球队磨练队伍，而现在李霄鹏等于现在马上开始上任，到1月27号满打满算，我们说加一期也就那么1个月20天的时间了，1个半月的时间，他要重新组建队伍，而且他的队伍呢，他熟悉的人。他熟悉的人，咱们先姑且不说他熟悉的人是不是非常好啊？他熟悉的人现在他基本上都留在了武汉队。你看，我看昨天武汉俱乐部已经官宣，像李金羽啊留在球队当主教练了。另外像李霄鹏，像李雷雷，王亮这些可能都会留在武汉队。李霄鹏要重新组建自己一个团队，包括可能他之前熟悉的一些外教啊，可能也在国外因为疫情隔离没有进来。对于他来说，现在迅速的组建一个教练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教练团队也要需要时间去重新观察磨合。虽然他对咱们球员非常了解啊，可能我认为他不逊色于李铁，他也对这些球员非常了解，而且关系呢，就是跟那些球员的私人关系可能比李铁还要更好。但是毕竟这些因素不能转化成一定会在比赛中取得赢球，可能他跟球员关系好啊，跟这个教练团队可能配合关系都不错，但是能不能接下来战胜日本，甚至能不能战胜越南，这个是不是说双方是画等号的？ 没错。 所以说我现在看下来，对李霄鹏前面仍然是非常困难，但是他也只能一步一步去走，把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工作去常规的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吧。 所以听这个您的这个介绍一系列下来哈，其实是一个特别时间紧、任务重的事儿。因为马上明年1月底就开始有这个12强赛的比赛了，一旦是来到了国足的这个帅位上，那你一个必须要被考量的标准就是成绩。你成绩不好的话，还是会成为那个最终的原罪。所以现在对于李霄鹏指导来讲哈，就除了这个教练班子方面。其实是一个最新组建的，在人员构成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咱也都在说，因为广州队的这个欠薪的情况，一些巴西的规划，他们可能接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啊，这是不是对于他的这个执教来讲更致命？ 对啊，所以说刚才我说他比李铁执教时候更难。现在其实会办提到几个规划球员艾克森、阿兰回到巴西去了。那这个时候回到巴西，那基本上意味着已经不可能再参加十二分这个联赛了。那接下来一个多月不参加比赛，我们之前看到艾克森的体型已经都那样了，是吧？他这一个多月他这不参加比赛，他这回来打比赛，他这个身体体能情况状态如何？同样留在国内，蒋光太跟骆国富，因为广州队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确实非常严重，没人给他们开工资的情况下，甚至俱乐部都不管球队的正常训练，这哥俩能不能参加训练也是个问题。而接下来等一月份再打日本、打这个越南的时候，那这四个规划如果说都不能用，哎呦，那对李霄鹏可能影响就更大了，因为咱们光靠了本土球员去跟日本、跟越南打，那优势可能就更小了。 是啊，这是国足的情况。当然对于李霄鹏的这个执教的时间节点有两种声音，一种呢是觉得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真的很难啊，他现在的这个时间不是最好的时候，是迎难而上。另一种声音觉得已经到这个局面了，就是抄底，那肯定是要触底反弹的，是吧？ 还能再差吗？ 啊， 大家有会有这样的这种说法，是吧？ 不知道袁老师怎么看 这个抄底呀、啊、其实这个怎么看？要是说从咱们说真的说从成绩上来看呢，这个不是一个底，因为李铁这个成绩来说，前面这个六场拿五分呢，他还可以，他至少没说是吧？像越南那样六连败，因为甚至或者说没说一场不赢。但是你现在李霄鹏匆忙上阵的情况下，咱们退一万步讲来说，是有可能一场不赢的，因为你现在中国上次唯一赢一场越南，多少还是在我们的主场，还是在中立主场。而我们下一场面对越南是在客场，是在，而且越南队现在前面六连败，剩下他们唯一的追求可能就是在主场要跟中国队好好比划比划一下。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他匆忙上阵，对于对手要熟悉，对于教练团队要重新组建，规划球员还不一定都能打。那他客场如果赢不了越南怎么办？但是我们说，我相信到时候那个国内的声音或者是说球迷的看法，不会说因为你有这么些困难，我就对你有太多的宽容了。那你连越南都赢不了，大家可能很多人在中国90%人认为不行，又得换教练了。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国足球干这个主教练位置真是太难了。 其实就像赵军说的哈，他认为啊，李霄鹏呢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在于哪儿呢？说，说是后边四场比赛，其实说穿了就是一场比赛这事儿，就是打好了越南啊，这可能就压力就骤减了。但是像刚才袁野所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当规划球员无法归队，或者说呢，因为他们没球可踢，导致状态不佳，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我倒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啊，就是如果他们真的都不回来，就没有规划球员了，反而是给李霄鹏呢一个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了。就李霄鹏原本他的性格和李铁就不太一样，他就比较善于在这个 维护关系， 对媒体的这个关系当中做得更好一点。他在没有手里又没人，是吧？然后呢，这个球队又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反而这个舆论环境会更好一点，更适合他去展现自己的想法？因为大家对于他的期待应该不会有李铁刚开始带队打十二强赛的时候期待那么高了。 对，如果要是理性分析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可能我想无论是舆论环境也好，还是媒体对待李霄鹏的宽容性应该更包容一些。但是我想作为任何一个职业教练来说吧，机遇跟挑战都是并存的。对于李霄鹏来说，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说能打好这四场比赛，或者是说只要能够战胜越南队，他这个位置就一定能够坐得稳一点，在国家队站稳脚跟。但是如果说打不好，我相信李霄鹏他自己心里头也会有这么一个标准吧。特别咱们大家都说李霄鹏情商高，在这个足球圈里头，可能这个为人处事关系会非常好。包括他当初从山东队主动离开，也是因为可能不是说这个成绩原因，就是一个挑战吧。我觉得李霄鹏他现在会想尽全力办法，他已经接手这个担子了，或者是烫手的山芋已经那个捧在怀里头了，没办法，那就利用所有的条件，利用现有的条件，一定要打好打越南那场比赛。打好了，可能真的是前途相对来说比较光明；打不好，那就再说后面的事儿了，离开或者是说， 怎么着吧。 嗯，那当然我们也说说联赛哈，在下个星期天的时候联赛就要进行第二阶段开赛了。北京国安的比赛是在13号，也就是周一的晚上8点对广州队。虽然说现在广州这个情况很让人担心啊，就是整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真是不知道。但就这样的一支广州队，国安怎么去备战啊，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对，其实现在关于广州队呀、啊、还有河北队，你看他们之前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因为俱乐部可能都要解散了。我说个事儿啊，因为现在这个中超就是目前打到这个时候，可能后面的比赛也大多数都成了过场了。有的俱乐部之间，我这里没有特指的是广州队啊，有的俱乐部之间可能就给那些经济情况不好的说的，要不兄弟你们后面比赛跟我们打比赛的时候是不就别那么死卖劲了，我今天还想取得好成绩呢。我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像广州队跟国安队这种两支老牌球队，或者是过去是算是比较冤家对手的球队啊，在一起不大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第一，国安也不可能去跟广州商量；第二，广州呢，他现在这些球员，我想也是希望为自己而战。所以说，国安天天面对广州队，我觉得现在自己本身实力啊，已经是过去不是同日这个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四大外援都走了，而对方呢，说实话，除了少了今年这几个规划，因为他今年广州队表现不错，但是就是少了现在埃克森、阿兰这几个规划，他整体实力都在。而且队员如果说想渴望证明自己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 嗯， 同时我想对咱们北京球迷还是最关心国安的表现。 嗯， 国安在没有了这个四大外援之后，新的国安，从现在这场12分的表现，也许能看到明年的一个走势。还是希望国安吧，打好自己这8场比赛，为自己就是说明年打好一个好的基础。 嗯，好的，谢谢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早间的连线哈，辛苦您。哎，再见。哎， 再见。 嗯。这边很多的家里人一说到这个联赛哈、啊，真是觉得哎，看不看呢？看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跟曾经肯定是不一样了。 肯定是得看、 嗯， 是吧？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另外呢，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呢，看这个联赛到底哪些内容、哪些层面上的、 嗯、 和以前看起来也是不太一样的。 是啊，这边有家里人就是大脚星叔叔说，肯定这让球这事儿。不可能哈、 嗯， 这有点太过了，但也不会特别拼，啊，就整个生存环境都是很艰难的情况，又有多大的冲劲呢？ 但是球员这时候吧，他也矛盾， 也矛盾。 跟球员聊过、 嗯， 就是有一些在风雨飘摇当中的球队，还有队员说，你说你是，他们自己也现在心里在波动， 很纠结， 就是、不拼。因为确实呢，这么长时间拿不着工资，然后去了之后呢，到了赛区又是封闭，你不管踢成什么样，就是感觉在成绩上和以往的这种追求不一样， 嗯， 就大家的这种拼劲儿呢会受到影响，但是又换转念一想，球员自己也开始也说，你说你要是不拼吧， 嗯， 那你的未来在哪儿？就是你还要为了未来的合同在拼，即便是不为了现在这支球队本赛季的成绩，你可能为了下一份合同，为了未来自己职业生涯，你也要拼。有时候这个点儿就特别不好拿，就场上啊，用他们的话说，你很难形成一个合力，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段的时候的想法都不一样。 哎，都在想着自己哈。 对，就他想自己的时候，这90分钟里边，有的时候他都有波动。 是， 你更何况和队友一起，就是我想拼的时候，正好慧凡这段时间在 场上，我想歇会儿。 哎，就是还拼吗？是吧？就等慧凡想拼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是不是就这样了？这个赛季对吧？就咱下赛季再说吧。 嗯， 你要赶上大家都凑在一块儿的时候，11个人或者说20多个人。就变得比以前难了， 对，就是那种凝心聚力为了共同一个目标往前奔的那个劲头已经没有了。Lion 说谁还拼啊，拼伤了，这要是真是球队没有什么资金自费医疗啊，这路费医疗的保障还是有的啊。 这好多球员都自费医疗、 对， 这真的 是 北 三说欠薪憋屈，憋了这么长时间心态肯定有波动，有点担心场上的动作就会不会反映出来是比较激进的哈。但是球员这时候也得好好掂量掂量，就是情绪肯定已经过了那一个估计了，都这么长时间的休赛期， 对、 情绪已经平复了。 他和在长期赛区里面的这种封闭的时候那种情绪的压抑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呢大家都是在赛区之外 在平时的日常生活相对是比较正常的，对吧？虽然说可能也是训练，训练呢有一些球队会在赛季前，就是这个重新开始前进行一段时间2到3周的这种拉练，但整体来讲生活还是正常的，除了好多队发不了工资之外啊，就生活上还是正常的。大家心态上更多的关注的就不是那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态了，是对于未来的一种迷茫。这个心态有时候在场上不太容易出现恶性的动作。 对，其实还是会思虑的比较多吧，而不是一种被情绪带着走。当然今天我们的其中一个话题是说说国足主帅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大伙儿都有自己的一番独到见解。七七五幺说高危职业，但真是有不怕的哈，只身前往真是因为热爱吗？其实中国足球目前这大环境光有热爱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那个担当。 另外说到国足的主教练哈，五号线说呢，国足主帅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成则为王，败则为辱啊。国足主帅呢也是人，咱呢赢的时候也别歌功颂德，输的时候咱也别落井下石就行了。这边灰太牛郎也提到李霄鹏的两种选择，第一重成绩，那阵容您就别大动。第二重未来，那就多选点年轻人，当然呢得听足协怎么要求。 哎，就现在就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哈，就觉得这回足协肯定不能说完全的放权了。一览众山小说反正成绩已经在这儿了，李霄鹏现在上打好了是一片赞扬，打不好也可以说是前任的责任啊。临时过渡换个教练，谈不上临危受命吧，觉得倒是一个可以刷存在感的好机会。 但是李霄鹏知道他倒不需要这样的这个 存在感， 存在感 真 是 哈。吴梦生说国足主帅是一种不干可惜干了肠子悔青的存在 啊。这荣成斋也说嘛，如履薄冰，万丈深渊。 哎呀呵 啊。范青说呢，成绩好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那成绩不好那就是小强出没。 所以真的在这个帅位上您说想没有一点存在感，想低调一点都不成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健的分析。那接下来其实对于整个国足人员上的搭配，对新任的主帅是很关键的。进攻端这能依靠上规划吗？防守后腰又怎么加强呢？ 目前来看进攻方面的话，如果到时候规划球员能就位，能到位，然后这个状态也都不错，那我觉得其实中前场的攻击力是有保证的，不用对他们有太多的这种模式固定套路上的要求。我觉得这几个这个巴西的规划球员在这个这方面还是有保证的。另外就是防守，防守我觉得你要想提高个人防守能力那个也不现实。我们现在能用的这些防守队员，无论是这种防守的技术、防守的意识，包括协防补防的这种观念，我觉得已经基本上定型了，就是它很难改变。这个要做的呢，就是在这种定位球的防守上，我觉得这个站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防守应该再往禁区外边扩一点，就是你要让这个正常的我们看欧美的强队，他的防守基本上就是大部分时间的防守是从中场开始的，就是实质性的防守。所以我觉得这个李霄鹏应该会安排这个在后腰位置上，我觉得会是用两个这个比较防守能力最强的球员。所以不排除一个4-2-3-1的打法，我觉得可能会是接下来这四场比赛国足的一个主要的选择。 这还得看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哈。单后腰你要对日本的话真是够呛了。 但是你其实对日本大家我倒是觉得没有那么高的 期 待，对吧？ 嗯， 你客场打日本， 最 重要的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客场打越南，大过年的，这得踢出一场好球，别给全国人民添堵。 真是啊，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了。我们另外一个话题说中国篮球在海外的这个小分队哈，刚才的 three 也说看了周琦的这个表现，真是一上海外感觉整个人都变得舒展了，什么盖帽啊、暴扣啊，都挺有气势的。江帆也是继续做了一番分析哈，真是 周琦增重之后明显体能和对抗都有一个改观，但是对比周琦像刘传兴啊李洪权啊他们适应起来这种海外联赛节奏还是要更难度更大一些。 我觉得周琦在这一个赛季当中在凤凰队的表现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因为在上个赛季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细心的球迷应该也能够发现周琦其实在国内联赛当中也能够看到增重之后的力量展现，包括在场上长时间的运动的负荷，这其实对于周琦本人来说呢，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甚至在新疆队，我们看上个赛季他会和莫泰尤纳斯经常会一个双塔的局面，而且是两个人上场将近九分钟左右的单节时间，这其实对于任何一名内线球员，无论是在 CBA 比赛还是在欧洲篮球当中，包括澳大利亚联赛以及在哪怕是美式篮当中，都是一个比较罕见的出场状态的呈现，而且是一个常态呈现，这对于周琦的考验很大。但是我们看到以周琦的体能储备包括他的个人意志来讲呢，都是扛到了那一个赛季的最后阶段，也帮助新疆队的成绩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保证。那所以说从那么刘传兴和李洪权其实要在 NBL 的比赛里能够达到一个立足的表现，可能对于两个人来讲呢，还需要有一段的路程要走。因为我们反观前面在聊到周琦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周琦无论是在他刚刚进入到职业联赛，以及包括在职业联赛当中这几年的表现，包括在 CBA 当中的一个不可替代性，已经是在国内比赛当中，包括在亚洲级别的比赛，甚至世界比赛当中，一定程度上都证明了自己的一个不可替代性，以及从天赋上包括他的比赛当中的这些个人能力的展现上，这毫无疑问也从他宣布进入到 NBL 比赛里面，也就是那一刻的时候 NBL 的官方包括凤凰队对于这支球队能够引入到周琦的一个兴奋和喜悦，包括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大肆的报道，也能够看到他们非常重视这一幕。当然刘传兴可能从这样的一个曝光度上来讲，包括他个人的实力能力展现以及他个人自信心的呈现上，可能仍然还没达到周琦的这种影响力，所以对于他来讲可能球队赋予他包括像李洪权的这种机会，以及我们俗称的这种出手权，在球队当中的战术的定位上来讲呢，一定会比周琦要小一些，也就是说他的起步确实会比周琦可能相比较难一些，而且两个人的运动的天赋上包括打法风格上呢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同，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呢在接下来适应的 NBL 的比赛和周琦相比呢，这个难度还是要更大一些的。 好，那今儿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系列专题第九集，延庆中小学把冰雪运动变成一种习惯。今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当记者来到延庆区第二小学的时候，孩子们正在进行着冰雪模拟的课程。学校已经把参与冰雪运动、开展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纳入到了体育教学内容。2019年，延庆二小成为了北京市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他们的冰雪项目也得到了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延庆二小开展冰雪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全员参与，学校设计了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冰雪运动游戏和课外活动，根据现有的条件在校内开展不同形式的冰雪运动普及活动，成立花滑、速滑、滑雪课外活动小组，积极吸纳有兴趣的学生参与冰雪运动，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模拟冰雪运动学习，开展滑雪夏令营活动。延庆二小的校长穆桂山表示，他们根据不同年级安排相应的冰雪课程，让从二年级开始的学生每年都有真冰真雪的体验。 开学之后，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每个学生二年级的所有学生都上冰进行五次体验，由不会到会，这五次之后每一个学生都能够独立完成基本的速滑，然后我们四年级每年到了雪季，就是12月初或者是1月初的时候，到我们这儿石景龙滑雪场，每个四年级学生都有5次上冰的上雪的体验。通过这5次滑雪的体验呢， 孩子基本上能够从初级到独立的安全的滑下来，掌握基本的滑雪技能。个别的孩子或者是一部分孩子有基础的能够从高级到安全滑下来。 除了普及性的冰雪课程之外，延庆二小还成立了滑雪花样滑冰队列滑两支校队，每年冬季滑雪队前往张家口崇礼石金龙滑雪场开展集训，花滑队列滑每周三次训练，采用外聘与内用相结合的方式。为了达到滑雪时的体能要求，滑雪队的小队员几乎每天都要进行训练。队员邵宇申说， 虽然我们是滑雪队，但是为了达到滑雪时的体能要求，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训练。周一我们都是会练习腰腹力量，得有十几个练习腰腹的动作，也会累得满头大汗，然后每天都有每天对应的训练。周二是核心力量，周三是速度力量，周四是下肢力量，周五是耐力。每一天都会就是很累，但是也会很充实，觉得自己就会就是体能上有长进，然后慢慢然后滑雪他就也就感觉快了很多，然后也就使得上劲儿了。 大家好，我是延庆二小电视台的小主播池成庸。 冰雪运动的参与形式多种多样，延庆二小还精心策划了一班一项助力冬奥系列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普及冰雪文化运动和知识及冬奥知识。全校每个班认领一个冬奥比赛的项目，召开全校的家长会、学生动员会，请家长利用寒假时间协助孩子了解这个项目的相关信息。另外，学校还组织了冬奥小记者站，对学校的冰雪活动进行报道。穆桂山校长说， 在去年成立的冬奥小记者团，由我们那个融媒体中心专业人士进行辅导。二小也是延庆唯一的一家中国小记者的记者站，有机会有我们孩子就能够上现场去进行采访，去报道冬奥的盛况。同时呢，我们还这个通过授课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冰雪知识、冰雪文化的教育。冬奥申报下来之后，二小成为延庆冰雪特色校之后，我们就开始既做普及又做提高。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的时候，延庆二小组织了画冬奥和说冬奥的活动，表达了全校师生对于北京冬奥会的期盼和祝福。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学校计划的千人唱冬奥歌曲活动暂时没有举行。其实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活动，都展现了延庆的青少年对于冬奥会即将到来的那种喜悦、兴奋和激情。孩子们也通过冬奥会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和延庆的发展变化。冬奥会就在自己的身边，这个经历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终生的记忆。而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他们也会把冰雪运动当作一种爱好和习惯，更多的参与其中，体会运动中的快乐。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云量增多，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夜间受冷空气活动影响，北风渐起，风寒效应明显，昼夜温差较大，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摄氏度。天气晴朗，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10到-2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2，天气较冷，